常说的是哪一个字眼，我喜欢和谁聊天多见面，每天回收几封电子信件。 给时间，所以要自己体验。